请掀开地藏经科注轮观的第五页啊，轮观第五页倒数第四行啊，从第二句看起啊，次是本愿之法，本即本习，愿啊，这个唏嘘要欲之意，志求满足之称，这在解释明题里面呢，先是分开来讲，前面介绍过地藏菩萨，那么这个是第三段的本愿。青莲法师注解的也很好，本是本习的意思，也就是过去生中曾经发过这个愿。这个说法呢，是从四相上讲的，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另外一个讲法呢，他在此地也说出来了，这个本呢，就是本性。此地说的，由菩萨特根性地以隆起愿本，这个讲法呢，比前面的意思要深。而实在是本是根本，根本就是自性里面本具的性德，由此可知一切众生人人皆有啊，个个不无，只是被无明烦恼覆盖住了，虽有而不能现前。我们试想想，谁不爱护自己呢？自己这个身体上一根头发，一根汗毛都非常爱惜，所谓动一法而牵累全身的，言有不加爱惜之理呢？那么这种爱惜就叫做本愿，不是从外面来的，是自自然然的。佛家常讲化而如是这个才是根本呐。众生迷失了自己，所以对自己切身痛痒之处变成麻木不仁了，往往是倒行逆施，糟蹋自己了，这叫罪过。菩萨觉悟了，明白了，原来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他对于虚空法界 森罗万象一切众生，这个森罗万象跟一切众生是一个意思。没有不爱护的啊，唯有觉悟明白了，那个护念之心啊，爱护之意才显现出来。我们讲这个，这叫发愿呐，啊，这个愿呢，发起了，其实这个愿呢是本愿，啊，以前被烦恼、无明盖覆住了，维系不现前，现在无明烦恼这个障碍除掉了，啊，于是这个愿力现前。这叫本愿啊，这才是真正的本愿，真实的本愿。啊，所以他这个幕后有一段呢，也说到这个意思。啊，就是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幕后的一句，他又。即本性之利用，大事称本利用，这个本是自信。啊，乃自性其性，还性自性。啊，这个说法说得很贴近的啊，诸位细细去思维啊，细心的去体会啊，称本立运，这个立是起的意思，是现的意思啊，现起了。如果这个力当作法身来讲，那个意思就差了啊，是你本愿这个时候现前了这个地方注解注得很多也住得很好我们把它念念啊，从第五页最后的一行啊，我们念起他下头举个比喻这譬树枝因地发根根深本大则枝叶依之而扶荣花果由之而茂实狂风虽大了不能动摇啊，那么这一段是比喻好懂下面这正说了愿不依地名为狂愿地不从心莫为邪地这两句话很重要啊，地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是真理啊，愿要依真要依理这才叫愿如果这个愿没有依真没有依理那个愿是假的 那个愿会动摇，会退转，会产生变化，随着外面境界，他那个心就会改变，这个愿是靠不住的，那么由此可知，凡夫没有见性的，所说的话难以置信。现在人常说的不守信，不讲信用啊，那就是愿不异地。古时候人，不要说的很久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人还都能守信，那是什么回事呢？虽然他不能够依地，他依圣贤人的教诲，这个真的是学记里面所说的教学为先，他接受过这个教育，他知道人与人之间往来应当要守信，他能够奉行。可是遇到大风大浪呢，为了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生命，保全自己的利益，也把守信呢舍弃掉了，这遇到了大的这个变化发生，会有这种现象，重大灾难，纵然牺牲生命财产都不会动摇的，那是异地。所以像菩萨们，你侮辱他，你陷害他，你用极其残酷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对众生的爱心丝毫没有改变，这是异地呀。为什么他能做到啊？佛在经上给我们举割礼王各界身体的故事，为什么一丝毫报复怨恨的心意都没有？异地，地是地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显露出来的，是自信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所以这个叫本愿。这个地不从心莫为邪地，这两句话要用现在话来说，这个真理如果不与自信相应，那个真理也靠不住，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世间人讲真理讲的太多了，标准都不相同，总不如佛法。佛法是一自信的，世间的世之变聪，再聪明的人观察入微，他所说出来的一些道理你去听，仔细去听，似是而非。原因在哪里呢？与自信不相应，这个是世法跟佛法的差别。那我们看看地藏菩萨，是金以心为地， 地为根，愿为本，然后正心知之复常，诸道之业欲从啊，气绝净化八正道路啊，成十法林之树，庄严宗池之花。那么这个比喻合法了，这个我们一看呢就懂了啊，一看就懂了。说故须称本立愿，方能要知其心，纵欲尽风不能取坏。这几句话很重要。由此可知，真正菩萨修行，诸位想想看，那个真心重要啊。我们为大家提出来，第一个是真诚的，这个就是根本。如果没有真诚心，全都是假的啊！无论你怎样修学，你怎样用功，你怎样精进，到最后都落空。那么什么叫真诚？真诚就无私啊，有一丝毫的私心就不诚，就不真啊。曾国藩在他读书笔记有一条记载诚的定义，啊，他的解释说：一念不生谓之诚。这个解释的很有道理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本来无一物啊，那是真心。《大乘经论》里面也常常跟我们讲，真心立念。跟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是一个意思啊。可是祖师大德又跟我们说，立念呢是立邪念，不是没有正念。那正念跟邪念有什么分别？起心动念那个念是邪念，不起心不动念啊，眼能见耳能听，那是正念。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啊，我再告诉你，我们用六根的根性是正念。如果用六根之识，那是邪念。这法相中说的，这个说的我们容易懂啊。所以正念呢，是佛念呐，就是佛知佛见呐。佛知佛见里面。绝对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 你只要带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念就不正了啊。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才叫正念现前啊。这是什么人呢？这大家都晓得了，原叫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这个时候的正念现前啊，真心显露啊！没有见性的人，通通用的是实性啊，不是真性的啊。这一部经。也是原教一乘了义大经啊，青莲大师的这个五重玄义判教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地藏菩萨无量劫前早就成佛了，大慈大悲，退居在菩萨位，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发慈悲心，不居佛位，居菩萨位，做一切众生不亲之友，这个多难得。所以从这个从真诚里面发愿，你才能够控制你的妄心，这个底下讲方能要知其心，这个心是妄念，你才能控制得住啊。你没有真诚，你怎么能够控制的你的烦恼习气，这个妄心烦恼习气，你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克服啊！人要是随着自己烦恼习气，你怎么会不造业？你修学怎么可能得到成果呢？所以。古往今来，凡是修学有成就的人，没有别的，他那个根本就是真心啊，一片真诚呢，他决定能成就啊。成就虽然有大小不一样，但是决定成就。那么这种成就在心相上有两样，一个是遇到语言殊胜，决定往生不退成佛；第二个是遇语言不胜，没有这个殊胜机缘，没有遇到净宗法门，他也必定得升天的福报啊，他不在人间，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他就想天福去了啊。那么我们要发心，这就明白了啊。可是这个话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从哪里下手呢？这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就是说从什么地方入门，从什么地方下手。古时候司马光有一句话说的有道理， 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从不自欺不欺人下手。你要学真实吗？啊，绝不欺谎任何一个众生。诚实啊，从这里下手啊。你做人不诚实，对待别人虚情假意，还常常打妄语，你会有什么成就啊？你不能成就啊。啊，由此我们就晓得了，真正修行从不妄语时，从这开始，真正做到四无不可告人之啊！你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公开，不可以告人。啊，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肯告人，那个事情不是好事啊！全部透明化，这是自信，是心得。凡是有隐藏的，那是无明，那是黑暗的一面的。那个东西是障碍，是明心见性的障碍啊。啊，现在人的术语叫透明化。啊，一切透明化是我们修行入手之处。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成就，那就得要真看。而实在说，这里面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以为隐私才能够得利益，他不晓得隐私自己真正得不到利益啊，透明的利益比隐私的利益了不晓得大多少倍了呀。啊，现前的利益，你得到大众的信赖，得到大众的尊敬啊，修学正果的利益，你能够明心见性，见性作佛啊。那我们不能认真在这上做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跟我们举例来说明啊，这个是诸位都很清楚很明了的，这个冤有通有别啊。通呢，这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说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因地所发无量无边的大愿的，归纳成为四，这个四大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论发什么愿，总离不开这四个纲领啊。所以这四个纲领啊，是一切菩萨愿行的总纲。那么四弘是依四谛，四谛是从自信的，所以称之为真理。 以苦地法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法了是从你自性里头自自然然生出来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儒家讲的恻隐之心，看到人有苦难，自动自然呢就会伸出援手帮助他。看到小孩，一个小孩不小心掉到水里头，你一定就马上你把他拉起来啊！所以这个儒家叫恻隐之心呐。那么在佛法里面是根本从本立愿呢，这不是学来的，也没有人教你完全出自于自然。所以这个叫信德的流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从来没有信德流露过，有啊，不过时间短多数的时间呢迷失了所以看到这个众生苦的境界，那个时候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你的心得流露如果要起一个念，哎，我该不该帮助他，我帮助他后果如何，那麻烦了，也就落到妄念里面去了遇到一个小朋友，遇到一个小动物往往在这个时候什么念头都没有，看到他有难，看到他有苦你立刻自动去帮助他。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看到我们自信信德的流露如果想到厉害，想到其他呢，你就落到意识里去了你就妄心了，都不是真心了菩萨跟我们不同的就是他的这个真心信德能够永远保持不迷不失我们有常常迷失自己而不能觉知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实在讲就是佛陀教导我们如何能保持我们这个信德而不迷失经论里面常讲六根接触外面六尽的第一念是信德我们睁开眼睛看这个外面境界，这是见信界的，这个时候没有起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张开就像照相机一样像镜子一样，外面照得清清楚楚，这是见性见可是第二念呢，第二念就变成眼识就把见性变成眼识了。为什么呢？有分别，有好恶，有执着，麻烦就来了，就错了，完全错了 佛菩萨的本事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他永远保持见性见，闻性闻，所以叫明心见性嘛。啊，他见外面这个境界，外面境界是自性的。啊，见性见色，那个色就不叫尘了，叫色性。啊，闻性闻声，声不是尘了，声性。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其妄想分别之处，其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迷了，啊，就错了。啊，我们想想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想就是识，识变境界。啊，心性指现象啊，识就把它转变了。如果不转变，单单是性现的，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在哪里？在我们眼前的。啊，如果我们用见性见色性，这不就一真法界吗？所以我们第一念都是自信的功德，第二念的时候转变成识了，啊，识里面就起变化了，啊，外面境界随心变了，啊，这个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想是识。从心想生呢，这个境界就不平等了，就有善恶，就有好丑。啊，如果是见性见，闻性闻，这个世界境界是平等的，没有好丑，没有善恶，啊，没有是非。平等清净的境界，啊，你看看那个境界之变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不是别人变给我们享受的，自己变自己受用，这是真话，与别人不相干了。啊，如果别人能变得给我们享受，那好了，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啊，我们还用得着修行吗？那他要不变好境界给我们享受，他就不慈悲了吗？啊，这个事情他办不到，啊，决定是自己的事情。这，他可以为我们开示，开导我们，指示我们。啊，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真正的享受啊，自己要悟如啊！啊，听了佛的开示，你要有能力悟如。啊，你不能悟如，佛没有办法带你去悟如啊，这个佛做不到的，一定要自己悟如。啊，你悟如一分，你有一分的受用；你悟如十分，你有十分的受用。这个受用，诸佛菩萨果地上的受用。啊，实实在在说，这个四弘誓愿， 我在讲席里讲的很多，真正愿就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这一愿呐。啊，我们今天这个愿没发出来，只是看到别人发，我们听听念念没发出来。啊，为什么呢？这个愿果然发出来了，后面三愿就完成了。后面三愿都是要完成这一愿的条件的，你要度这些苦难众生，你自己没有办法离苦，你怎么能度别人？所以自己要断烦恼，决定没有说自己烦恼没有断会帮助别人断烦恼，没这个道理。这自己先断烦恼，我为什么断烦恼？为什么修行？为度一切众生。啊，这在释法里面说，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智，这个人的愿太伟大了。啊，他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自己有德行之后还要有能力，有德行没有能力还是不能帮助别人，所以才有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要具足能力呀，要有智慧，要有能力。你看在教学过程当中，德行是第一。孔老夫子的教学四课，那个顺序不能颠倒的，第一是德行，第二是言语，第三是正事，第四是文学。你看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把德行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看看现代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这个时代的教育把德行呢舍弃了，不重视了，不讲求了，所以这个世间叫乱世啊，作恶之极人都随着自己的欲望去发展，充分的去发展自私自利，去发展损人利己，这个世间哪有不乱呢？世尊的教导叫我们无争，金刚经上世尊赞叹须菩提尊者得无争三昧也，可是今天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所听到的竞争，一定要胜过别人，真的这个概念 被现代世间人所尊重啊，所推崇啊，这是错误的一个概念。世出世间圣人都不赞同啊，我们看孔子孟子都讲谦虚人，都讲忍让啊。啊，孟子说得更好，说上下交真利呀，其过为义也。这他对梁惠王讲的啊，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要争利，这国家危险了啊。一个家庭，一个社团，如果彼此都斗争，这个家庭会衰，这个社团会败。只有和平才能够共存。啊，所以德行呢，一定要靠教学。啊，教学最重要的能事，也就是教导一切众生恢复你自己的德行。啊，德行是自信本具的良德良能。不是从外来的，而是我们迷失了。圣人教导我们恢复，那么你有德行，有智慧，有能力，可以教化众生，可以为众生的表率，为众生的模范。但是你还不能呢圆圆满满达到你教化众生的愿望啊。为什么呢？众生的种类很多，分子很复杂，必须自己在智慧的呢要达到真正的圆满，烦恼要真正断尽啊，你才达到教化究竟圆满的成果。那么这就有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你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断烦恼？为什么学法门？为什么一定要成佛道？都是为了啊度众生，不为自己啊，这才能真正成佛道。那为自己哪里能成得了佛道？那么由此可知，你要不是真正在做断烦恼的功夫啊，学法门的功夫，你那个第一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是嘴皮上说说而已，不是你的真心的，真心后头要真干。不真干，这一愿做不到啊！啊， 所以这个四愿实在讲就是一愿啊，就是第一愿，后面三愿是完成第一愿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这个四愿把整个佛法的教学啊，一切诸佛如来对于众生无尽的慈悲完全显示出来了我们今天教别人啊，帮助这个世间消除一切的灾难，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最好的指导原则。啊，竞争不能解决问题，啊，绝不能度众生，只有令众生更苦。啊，竞争达到的极处，就变成战争。能解决问题吗？啊，自古至今，什么问题靠战争能解决？啊，唯有真正的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啊，用教学的方法，能得到殊胜美好的效果。那么在本经啊，说到菩萨的别愿，这是孝心菩萨孝顺自己的父母，把这个孝心扩大啊，孝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孝心呢成孝啊，自信呢是圆满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举一反三呐，啊，我们知道，啊，尊敬我们的师长，啊，敬爱我们的老师，把这个敬爱之心扩大，能够敬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敬爱成心了。心得就流露了。我们以孝心、以敬心对待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这叫学菩萨道啊！你这个才真正叫发菩提心呐！啊，以孝敬作为大宗持法门，啊，作为整个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绝不为过，啊，这是真正的事实。啊，什么人把孝敬做到圆满呢？诸佛如来 他们做的究竟圆满，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也是事实，真事实是真话。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话说明什么？说明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过去，不知道未来。佛有能力，有智慧，有神通，知道过去，知道未来。所以他告诉我，我们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关系太密切了。这个说法我们容易懂啊，如果再说深一层，再说的贴切一层，我们不懂啊。那个最深的一层，就是一切万法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说的更深了，更切实了。这个说法的时候，真的跟老子所讲的两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老子说出来。老子这两句话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实在讲是一个意思。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呢，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是佛菩萨，但是从他的言行，从他的教诲，不是佛菩萨说不出这个话。